追念傻痴痴 OJ 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跟你过渐漆黑，远追逐无止境，随便讲，心里没你。J 不得已作段落，往日是命里安排，我卖最后是。亦应知，但每次见你傻痴痴，我甜丝丝轻吻着你。爱着你，我